可是我对你已没有感情，我不爱你，对不起，我已经不属于你，千分之一，我有自己的天地，你依然是你，别再为我哭哭啼啼，别再对我说舍不得你，我不爱你 so sorry， 该来的你他不该，该去的你不明白，欺骗自己，对你我也没有余力，爱你经到了结局，为何还勉强自己说一声分离，这一切都是天注定，爱情只有我玩不起，我不想你再为我继续伤心， 第六感开场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曹格演唱的《对不起我不爱你》，这首歌曲被收录在他的 Gary 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呢是以 R&B 为主，而曹格的 R&B 呢相比一些唱的咬牙切齿大洒狗血的人来说，依照循境化的诠释俗称内敛，而这类的唱腔呢会比昙花一现的哗众取宠的手法来得隽永一些，而曹格也扭变了一般人对于 R&B 歪腔怪调的肉紧法。 当褪去光鲜外表，当我卸下睫毛膏，脱掉高跟鞋的脚，是否还站得高，当一天掌声变少，可爱有人对我笑，停下歌声和舞蹈，我是否重要，我镜子里的他，好陌生的脸颊，是真，那个是假，我用别人的爱定义存在，怕生命空白，却忘了该不该让梦掩盖当年那女孩，假如你看见我这样的我，但却又静 这是来自蔡依林演唱的《我》，被收录在她2012年发行的《缪斯》这张专辑当中。总体而言呢，《缪斯》这张专辑是蔡依林那两年的一个突破，也是在市场和音乐上平衡的相对好的一张专辑了。音乐的质量也有了极大的改善，并且耐听度非常的高，基本没有冷场。继续来听到的是陈奕迅演唱的《稳稳的幸福》。 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为您量身打造了专属免息政策，让免息不退场，祝您从容购奥迪。电话83790100。 涿州市新发地一河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带入状态。舒雅的第六感继续来，请您听到的歌来自古巨基和梁咏琪，许愿。 最爱你爱你

醉，本以为爱不憔悴。 这首《诗人的眼泪》是游鸿明的一首中国风的歌曲，由历史人物李煜而感想的歌曲，也是游鸿明音乐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中国风的作品。由于专辑当中广泛又深刻地记录着人世间各种动人的情爱面貌，唱片公司于是为他定下了情歌诗人的封号。继续来听周蕙《不想让你知道》。

4月11日，涿州市2017年第一期科级干部培训班开班，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梁建杰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此次培训班为期三天，从全市副科级干部中选拔的44名干部参加培训。培训内容为18届六中全会、省九次党代会精神的解读和供给侧改革、国家安全知识等。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 FM 959，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去吹风，各位好，我是江帆。早晨的上班路上，很高兴能够用好音乐在这里陪伴着你。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谭咏麟和陈慧娴的《活的潇洒》，这是一首老歌了，但是我特别喜欢它的歌名，当然了还有歌词。活的潇洒，到底什么样的生活才算是潇洒呢？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想吃就吃，想买就买，想出去玩呢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出去玩。当然了，还要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有一个自己能够为之努力和奋斗的目标。而至于钱呢，不需要太多，够花就算是潇洒喽。希望此时此刻听到这一段话的每一个你都能够过上自己想要的潇洒生活。和你去吹风，继续给你挑到郑秀文独一无二。 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

你去吹风。各位好，我是江帆，听到的来自黑豹乐队 Don't Break My Heart。 黑豹乐队曾经是中国摇滚乐坛上最著名的一支乐队了，成立于1987年，1992年呢发表了第一张同名专辑《黑豹》，发行量150万，代表作品有我们非常熟知的，比如说像《无地自容》《光芒之神》《无是无非》《我们这一代》，以及我们听到的《Don't Break My Heart》。黑豹乐队在20多年的过程当中屡次更换主唱，虽然说现在可能已经趋于没落了，但是他曾经带给人们的经典是难以忘记的，也可以说是开启了中国摇滚的先河了。那么既然提到了摇滚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人了，他也被誉为中国摇滚乐之父，他就是崔健。继续江帆给你送上崔健《花房姑娘》。 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

在阳光中，我能懂，轻抚我的是你存留的温柔。起的蓝天，要相信世界就在心里面。探索生命意义，可你看来耀眼。如你悲伤，我会用笑来为你改变。因为我心中变成这信念，深呼吸一口气，可感受你的伴随，心跳的思念。树林风穿梭在阳光中，我能够我的是你存留的温柔，树林风回荡在空气中，在传送，相爱分开的人迟早还是相逢。树林风，它就是你和我爱情的天空。 来自韩雪《竹林风》，初识韩雪呢是当初看林依晨和胡歌主演的电视剧《天外飞仙》，里面演了香菊海这样的一个角色，本是王母娘娘身边的一只狸猫，但是却为了报恩，不惜背叛天庭，逃下人间，只愿和相爱的人相守一世。而韩雪也是将这样的一个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继续我们就来听到《仙剑奇侠传》的主题曲，来自胡歌演唱的《六月的雨》。 一场雨把我困在这里，你冷漠的表情会让我伤心。六月的雨就是无情伴随着点点滴滴，痛击我心里。我不相信你不是故意的，却为何把我丢弃在风雨里。我不忍心也不想背叛你，唯有默默等你回心转意。Thank you.